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朦胧，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隔空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谁用他朝醒过，是否跨梦成龙， 来归。 穿的袜子都不够王子啊，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绿色和白马，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， 什么幸福的惊讶呀，